终于有时间录第三期播客了。其实前几天就想录，但是感觉又没有那么多想说的话，然后我就录了两个 demo，两次都差不多20分钟，但是最后都被我删了，我就觉得没有特别有表达欲。那鉴于这个播客的初衷，还是觉得自己有表达欲了再说，所以呢，就一直等到了今天。为什么今天晚上录呢？我刚才8点多到9点多，1个多小时的时间，刚好跟班上的一个同学开了一个 Zoom 会议，我们就是要讨论一个作业。那个作业是我们选书里面的其中一章，是一个统计学的一个书。然后我们两个要合作做一个视频，差不多20分钟，去讲这个一章的关键的内容。然后这个同学呢，很早之前就联系我说这个作业了。我差不多是这个周末，应该是周五、周六、周日吧，差不多这几天那几天开始着手做这个作业。我自己的话做，如果做这种作业，其实就比较好搞嘛，因为你自己怎么着都行，时间安排呀，怎么样策划设计啊都行。而且我觉得这种作业老师不会特别的在意你的视频的形式的，而且本身视频的话占分比值也不高。但是如果要跟人合作，就会稍微来讲，就会更花时间一点，也会更难。比如说，你们要怎么合作，然后你们时间上可能大家比较难有统一的时间来去开会啊，然后怎么样去组织这个视频。不过还好，我们这个同学就是特别好沟通的那种类型，他是在 Discovery School，就是加拿大这边一个。special education 的学校做全科的老师，应该是初一。后来跟他聊完天之后才发现的，就是有一些disabled 学生教他们，然后每个班10名学生，他长得就是，他就反正是很好沟通的那种。我跟他沟通了几次之后，就觉得基本上，比如说我会先说一下我的想法，做视频是什么样的，就我们这个 PPT 要怎么做，视频要怎么做，然后基本上他都会采纳。然后我因为他是本地人嘛，我就让他去修改一下我那个PPT，然后以及我们脚本的一些语言，然后他也是欣然答应。我们今天聊了1个小时，然后我会发现。之前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口语真的好糟糕啊，就尤其是紧张的时候，根本就说不出来。或者是说在一些小组讨论，就是别人讲的比较多的时候，你就根本不知道说什么。但今天跟这个同学交流，就会特别的舒服，就是根本就有点，甚至有几分钟就会忘记自己在说英语这个事儿。当时脑海里想的就是说，我想把我心里表达的给说出来，不管我用什么词，用什么句子，我最后把它说出来就行了。甚至有些可能就是有些词儿都想不出来，但是最终就是大家能交流就行了。然后整个过程我觉得相对来说也比较顺利。然后刚好今天跟一个前同事聊天，他问我说在这边觉得语言适应吗？我说就是时而适应，时而好，时而不好。所谓的时而好，就是可能就是指今天晚上这种时候，就是你可以毫无顾忌，同时呢也相对来说比较顺利的把你的想法表达出来，我觉得就比较好。当然我后来就再回过头来想这个事儿，可能就是取决于你在跟谁交流，对吧？像我有的时候跟老师聊天，我就会特别的紧张，然后跟外面不熟的人，或者是看起来特别，特别就是 aggressive 的人来讲，我可能就是会有点担心，然后讲话慢吞吞啊，或者说反应不过来呀。但今天跟这个同学就配合的特别好，我就也挺开心的。当时其实是我们随机填了那个报名表，然后刚好跟他分到一组，就感觉特别好。然后这个作业呢，因为是算分的，我觉得我也挺在意的。我们10月4号是截止日期，其实时间相对来说比较紧张了。我们现在基本上大概的，文本内容 PPT 都确定好了，然后后面就是大家各自录各自的视频，然后声音，然后最后我再把它放到一个大视频里。为什么我没有分开，就是说他做他我做我的，因为我不太确定他对视频的就是 熟悉能力怎么样，这是其一，其二就是我觉得如果大家做的格式不一样的话，后面再去统筹起来就会特别的难。然后于是我就主动 offer 说，我可以把这个视频组织起来。因为他有一个，他是全职，工作的嘛，应该也会比较忙，所以，人性格好嘛，然后但是这些东西沟通起来也都挺愉快的。今天晚上我觉得这次Zoom 下来其实是给了我非常大的信心。当然我也很记得之前崩溃的时候，比如说有一节课，可能之前准备的也不是很充分嘛，就因为我来的比较晚，所以都是被 deadline 或者说跟被课程表往前赶，你这周结束了就。到下周的 reading 我都没有，就是坐下来好好的去看一下老师的大纲，以及对各个作业的安排。其实作业是有很多的，不是说直到期末了给你一个作业，它中途会有好几个不同的作业，可能一门课都有四五个小作业吧。然后每一节课都有讨论，但是我之前比如说有一节课我就以为讨论不重要，但最后我看他的 syllabus 讨论是占分的，你的 contribution、你的 participation 都是要占分的。所以后来我就上周末也花了一些时间把 syllabus 整理了一下，但是还没有整理完，这周应该还会继续做。但是因为这周比较忙，可能周末或者说什么时候再把另外两门课的 syllabus 的具体的每周，比如说要做什么 reading，然后作业是什么时候，都要提前写好。这样，因为有些作业它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的，像今天这个视频这种作业，可能要提前至少半周的时间来去策划安排，所以还是要提前准备。我现在大概也能明白为什么他们到期末的时候会那么忙了，因为真的你上三门课，最后挤到最后，作业真的是很多很多。我都先不说作业了，我现在连 reading 都读不过来，倒不是说 reading 有多少，而是比如说我们有三门课嘛，每门课至少都有一本指定的教科书，是 required textbook，就是必备的教科书。然后每周基本上都要是有一章，有一些课程甚至是两章的课本内容。我跟你讲，就是对于我们这些非母语的人，学生、国际生来说，你能把这章读完就已经很不错了。然后有些章节老师还配有额外的 additional reading，有些是 required，有些是 optional。问题是现在我们这些文科的东西嘛，很多是文科的内容，有的时候你读完了，就是那种你仿佛了解，但是你又仿佛不确定自己是否，读懂的文章，所以就很烦。你如果想要就是很认真的或者说很仔细的去把这些 reading 给做完的话，其实是需要花非常大的时间的。比如说我正常的流程就是先通读一遍，通读这边就非常花时间，因为有些作者用的语言比较难的话，你需要查词，甚至需要翻译，然后或者是需要 paraphrase 的工具来想要知道作者到底讲了什么。然后对为什么需要查词呢？有些东西可能有人会觉得不重要，你就过去啊，它又不影响你理解。我是这么觉得的，就是我这次如果不认识这个单词，如果我不查的话，我下次可能还不认识。然后这个句式如果我这次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或者说我这次看到了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反应过来这是什么意思，那我下次看到了还是没有办法反应过来，我早晚都是要适应这个语言环境的，所以我会觉得前期辛苦一点，都是为后期铺路做打算的，所以也就，愿意多花点时间，但前提是上周或者说前两周还是有点没有步入正轨的，就是每天 schedule 还是很流动、很佛系的，就有课的时候可能会紧张点，没课呢，就比如说想玩就会跟小朋友出去玩了，然后就会休息一下怎么样的，我觉得不太好，就是还是得 stick to the schedule，就还是要做一个非常紧凑的 schedule。当然，哪怕你 schedule 做得紧，但是有的时候你的状态不好，就是你那个 reading 摆在你面前，但是你就是读不下去，这个情况真的对于我来讲太常见了。我有点想不起来，如果读中文会不会是这样？但是你想想你在读外语，然后你死活都读不进去，一个简单的句子你可能都要看好几遍，或者说你要花很长的时间，或者说前半个小时你的时间都要用于集中注意力在这个 reading 上。这个其实花了我不少时间，但是我觉得怎么办呢？慢慢的适应吧，对吧？就以前时间碎片化惯了，现在肯定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的。 慢慢来。上周其实有蛮多崩溃时刻的，比如说像刚才那个reading 读了又跟闷读一样。这周因为我就想 involve 更多的时间进来，所以读完之后会大概的会第一遍会把它的 main sentence 抄在我的笔记本上，当然是电子笔记本，所以这样会比较快。然后再另外花时间去用自己的话再组织一下这个你抄下来的 main sentence。后面上课之前，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你再复习一遍这个你的 summary，然后这样会加深印象。最好然后再能带着一些问题去课堂上，这个是当然是老师比较期待的状态。像这个状态，我之前都没有搞得很清楚，我之前就是大概看一下 reading，然后我就觉得那我去听老师去讲什么好了。然后，基本上那样会是比较一个懵懂的状态，然后课上也不知道说什么。我现在就是吃一堑长一智，我觉得就是我一定要带着我自己的思考或者说我自己的问题来到课堂上，这样哪怕就是。别的先不说，我至少可以把我的问题抛给老师，听听看老师的答案是什么样的，对吧？因为我现在讲着，我现在觉得就是我交了这么多学费，我不能白交啊！你这些老师上课也不能让他们太轻松了，对不对？开玩笑，就是觉得这是一个方式，可以跟老师去交流。像有一些特别文科的课，我都想去找老师约一下他的 office hour，去跟他讨论一下到底就是要怎么学这个课，因为真的好多课，上完了就上完了，就完全也不记得老师之前讲过什么，或者说，你掌握的标准是什么？因为我们自己学的是教育心理学，然后里面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话题是讲学习理论，所以很自然的我会自己会很关心说，那怎么样的学习效果对我来讲是好的，然后怎么样的学习成果对我来讲是。学好了是掌握了，怎么样是你没有掌握？其实这个东西对于我这个年纪再来读书来讲是挺重要的，就可能这个是关于学习的原认知吧。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就是学这个专业的，所以会特别的敏感一点。但是我那个老师感冒了，而且他邮件也经常不回，所以到时候看吧。然后我觉得现在自己还没有特别成熟的想法，等到之后再约他。就是等自己对 reading 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之后，我可以再约他来聊一聊。反正就是我觉得还是得逼着自己往前走一走的，要不然的话，你在这待着，你只是在这待着，你没有取得任何进步，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很不好。这个不好就是多方面来说的，你最终仍然要在这个环境适应下来，对不对？所以你现在前期哪怕要经历一些。痛苦啊，或者说不适应啊，但是这些都是，我觉得都是暂时的，而且我对自己也不要太 hard 的模式了。比如说上周，其实很多时候都挺崩溃的，崩溃的时候自然也不会录播客的，因为就完全不想讲话。然后后来我就调整心态嘛，我就说今天这节课呢。上面一个半小时我一句话都没说，下面的一个半小时我要争取至少讲一句话。然后我做到了，我就觉得那就不要对自己，那就不要太批评自己。然后等到第二节课的时候，等到下一节课，下周的时候，比如说你再可以多讲一句话，你可以多准备一点。像我刚才说的，就之前由之前的只是半，懵懵懂懂，对，半知半解，到最后你可以对一个 reading 有自己比较系统的一个 summary 或者说一个理解，来带着来课堂上，带着自己的问题来课堂上。像这个，我觉得就是进步呀，对吧？反正关于学习的话，就先讲到这些吧。我明天是没有课，然后后天早上有一个组会，然后要做一个 paper presentation。但那个 paper 我是之前在国内的时候就已经准备好了，然后跟好朋友阿文也过过一遍，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而且因为是我第一次在我们项目组里面做 presentation，我觉得老师对我的要求以及期待应该不会特别高，所以就放宽心，不要紧张就行了。然后周三的下午有一个 team challenge，应该是一个我忘记是不是一个计分的作业了，到时候看一下，需要准备，因为之前真的是不知道，以为课上就可以做，但是现在真的吃一堑长一智，提前准备，所以明天会花一些时间，准备那个周三的作业。当然刚刚说的那个视频，明天可能还需要再看一下脚本，因为要把时间控制在20分钟以内， 如果太长的话要修改，后面没有问题就要录音，然后投入视频的制作，反正非常多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如果你不想闲着，你真的每天其实都有事情做。其实你现在想想，你之前第一周、第二周学的内容，你可能已经忘记了，所以现在你如果有时间，然后如果又有兴趣，你回过头来看以前的作业，一定也会让你忙死的，就是。你想要怎么过你的研究生生活，完全取决于你自己。像现在我还没有给自己安排别的一些，比如说，兼职啊什么的事情，已经就觉得还挺忙的。但是还好，就是，虽然忙，但是是一种有秩序的，而且是有收获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挺好的吧。然后我是9月8号来这边的嘛，现在算起来差不多20天的时间。这段时间做了蛮多事情的，除了刚才说的课业逐步的步入正轨吧，我希望是步入正轨，希望是这是一个正确的描述。其他的，比如说办了学校的健身房的卡，很贵，但是还不错。反正我就使用那个最基础的有氧跟无氧器械是，其他的有一些攀岩功能啊，我还有一些什么团操课也要另外付费，但是我没有报，到时候看吧。如果想上的话，可以单独的为他们付费，就是稍微会合下来单次会贵一点。但是现在我觉得有一个有氧室和无氧器械可以用已经够了，而且他们的卫生做得特别好，就是会有很多干净的毛巾和消毒水在那里，然后你用完之后你就可以随手擦一下那个器械，然后这一点我觉得比国内很多商业健身房做的都挺好的，然后我也没有听到那种就是非常大的嘶吼那种声音，我目前还没有听到。还有这边就是器械区的女生其实挺多的，就我不再是器械区唯一的女生，但是我就发现自己练的真的好弱鸡。不过慢慢来，因为我已经2个多月没有进健身房了，现在是这周尝试去了2次吧，目前感觉还不错，就所有东西都自己摸索嘛，包括怎么买会员卡，包括他们的那个就是locker 叫什么，更衣室的柜子也是需要另外买的，而且不仅需要买，还需要再买锁。我到时候去学校的时候可能还需要再买个锁。除了健身房这个我觉得是挺刚需的之外，其他就是一些刚需的证件以及工具吧，比如说，今天去申请了 BCID，就是类似于他们当地的一个身份证。还之前刚来没多久的时候申请了他们的社保卡 SIN number 以及保险 MSP，但是这边的办事速度都是很慢的，所以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下来。现在就等于一个证件也没收到，也买了自行车，算是有了一个代步工具吧。因为这边的公共交通没有国内的发达，然后其实买一个四个轮的车是最方便的，但是因为保险费、各种停车费相对来讲开支比较大，然后因为我也不怎么去远的地方，所以最后觉得还是一个自行车好一点吧。而且，骑自行车的话也可以锻炼身体嘛。不过现在我骑自行车主要就是去附近的超市或者是去学校，所以也还行。然后，自行车在这边来讲都挺贵的。我买的这一辆算是他们这边的一个比较基础的款，也是 bestseller，但是很基础的一个款。不过加配件合下来花了人民币大概1800不到。我觉得在国内应该可以买一个还不错的自行车，变速自行车了，但在这里只能买到，最一般最一般的26寸的自行车。怎么讲呢？就是在平地上你骑着是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像我今天出去办事儿，有好多个坡，我当时真的是累到，累到不行，甚至就几次都想，那个推着自行车走，但是就满头大汗，骑得非常非常的累。我觉得贵的自行车配置好一点的可能会轻松一点吧。但是既然已经买了，所以只能硬着头皮把它骑下去。而且我真的不想在自行车上花太多的钱，反正来到这边就必要的开支，还是挺多的。然后这边什么东西都比国内要贵，目前 怎么说呢，还是适应不了物价吧。我基本上买什么都会算一下汇率，然后觉得啊，好贵啊。说自行车，其实前段时间办了一个手机卡，我第一个月的差不多花了人民币400-500块钱在这张手机卡上。比如说你在国内是可以免费办卡的，对吧？在这边呢，办张卡激活就要35加币，完了之后他月租，我办的这个手机号，因为我室友之前开了他们家的宽带，所以他跟那个宽带绑定的话，他的流量相对来说会比普通的 Top 3便宜一半，但是每个月还是需要45刀，也就是说人民币200多块钱。你想想200多块钱，在国内你能买到什么样的套餐？然后在这边就是25G。不限流量，不是不限，其实不限流量，就超过25G 会限速，然后不限短信，国内的短信，他们国内的短信和电话应该是可以随便拨打，反正是挺贵的，我觉得国内可能90块钱可以拿到类似的套餐，但是这个套餐已经是在当地是最便宜的了，所以没有办法，只能就是硬着头皮买下，其他的能省的可能就省一点吧，但是房租啊，然后以及这些必要的开支啊，还有饮食啊，这些都省不掉的，所以就只能花了，然后后面有机会再把钱挣回来吧。这边的天气现在已经开始变冷了，我今天就把那个秋裤给穿上了，因为实在太冷。我那天在图书馆坐了半天，最后因为受不了太冷了，然后就回家了。因为在图书馆也喝不到热水，那天周末旁边的咖啡厅关门了，平时可以去咖啡厅接点热水，因为它整个学校你很难找到有接热水的地方。咖啡厅那边有一个热水的桶，然后我可以接一点。然后刚好那天周末他们咖啡厅关门，又没有接到，就非常的冷。目前我觉得最不适应的就是这边。除了在家，我接热水很方便，在其他地方找热水真的是太难了。国内现在天气应该还是蛮温暖的吧，但是秋天应该也快到了。祝大家一切顺利吧。